对病毒引起的腹泻它就无效。 哦， 而且急性腹泻当中病毒感染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你一拉肚子你就用氟派酸，非但不能止泻，有的时候呢还会增加细菌的耐药性，以后啊你再得上这个病了，你再用这个药那就不太管用，那个治疗难度呢就只会更大。另外这个氟派酸尽量呢不要给小孩子吃 哦， 啊，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儿童骨骼的发育，所以规定是不允许18岁以下的人群用的。那因此家里有这个小孩子拉肚子了，你呀，坚决不能给孩子吃这种药。 哦，看来这药还真的是不能乱吃的。 嗯，真的不能乱吃啊，你偶尔说一次腹泻或者是拉肚子的话，你平时准备一块那个白矾啊，如果出现了腹泻或者拉肚子了，你就取中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块白矾，然后呢把它碾成面，再把两个煮熟的鸡蛋把它皮儿扒了，就蘸着这个白矾这个面你吃下去就好了。 哦， 啊，很简单，这个方法我之前讲过啊，农村里也经常会用。那如果说咱们有这个慢性肠炎的，每天一次你连吃个7天8天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嗯，吃煮鸡蛋蘸着白矾，这个方法还真的是很简单实用啊。 对呀，那咱们说到这个抗生素啊，我呢还要跟大伙儿啊强调一下，强调这个头孢这类抗生素。服用头孢类药物的时候呢，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是千万要记住，不能喝酒。也不要认为哎呀这个头孢我是昨天吃的，我今天喝酒就觉得没关系了啊。其实我跟大伙儿说，你服用头孢类的药之后，你在停药7天内都不能碰酒或者是吃这个含乙醇制品的这个饮料，就是低度酒啊，只要是含酒精的都不可以啊，这种食物，打个比方说酒精巧克力都不可以，也不能喝藿香正气水啊，而且还要避免吃醋。 哦， 啊，你别吃饺子我蘸点醋吧，不行啊，因为你一碰这一类的食物的话，就会导致体内的乙醛蓄积而发生中毒反应。那如果说不小心吃了，一旦感觉到脸部发热、视觉模糊、头疼、恶心呕吐，或者呢出现了心动过速了、血压下降了、烦躁不安了这些个症状，你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这一点儿，我请大家呢一定要谨记。 也希望听众朋友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用药。如果说大家平时在用药的时候有什么疑问，或者说你这个药吃还是不吃拿不准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寻求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 因为我们总是在说这是药三分毒，你用得好那就是治病，你用得不好呢那就是在害命。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节目里啊呼吁大家参与到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大型公益活动当中来，把生物场治疗仪你用上。我想呢，通过这么一场免费治疗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研发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成果，认识到生物疗法的优势。接下来听众朋友，您听完我要讲的这个医案，您可能就明白了。 怎样的一个医案呢？ 那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呢我们正在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的实验。因为当时啊做临床的呢都是通过三甲医院来进行病患的筛选，因为这里头呢是有合作协议的，临床从他们这儿出， 等生物场治疗仪一旦审批通过，要优先进驻到这些医院的科室。 嗯， 所以当时那个中日友好医院那边过来一位同志，叫李健的一位男同志，他就找到我，问我生物场治疗仪能不能够治肾衰。 嗯 啊，我说这个病大家伙都心里多少有点明白了啊。说句实在的话，我当时啊其实心里没有底，因为你说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肾炎，当时是已经做过几十例的临床了，但是肾衰当时这种病还真就没有做过。 嗯， 那么这个男同志一看我犹豫了呢，就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 哦， 啊，吓我一跳，当时他就说，徐主任呢，您试试吧，我求求您了，您救救我四叔吧。我赶紧就把他给拽起来，我说你可不能这样，这使不得的，咱们先好好聊一聊，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嗯， 那这同志他就跟我说，他想救的人呢是他四叔。 哦， 说是四叔，但对于他来讲是恩同再造，就是相当于他的父亲。他说他的亲生父亲去得早，母亲还年轻的时候呢就改嫁了。那他的生父啊一共四兄弟，他父亲呢排老三，这大叔二姑都已经成了家，那家里要是多个人就多张嘴，在那个年代谁家都困难，因此呢推三阻四，谁家都不愿意养他。而他四叔呢当时呢刚刚才20岁， 嗯， 见到这个情况就说没关系，我来养他，从此呢就承担起了抚养他的责任。当时他四叔20岁还很年轻，长得呢也很端正啊，很多人呢给他四叔来说媒，但人家女方都有一个要求，说媒呀跟你成家没问题，你带的这个孩子肯定是不能带的。 哦， 谁也不想嫁过来就当后妈。他四叔每回都摇摇头说，如果你们不愿意跟着我一起养这个孩子，那这亲事儿呢也就算了吧。就这样他四叔一直没成家，打着光棍就带着他。 嗯， 后来呢为了多赚点钱呢，他放弃了这一亩三分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就上城里去打工，给人扛包去工地搬砖，赚的钱呢全寄回来供他念书。 哦， 后来这个李健这孩子吧念书是念出来了，有了正经的工作，有了自个儿的家，那他的四叔呢也老了，回到了农村老家独自生活。无论李健如何劝说，他四叔就是不肯搬到城里跟李健呢一起住。 嗯， 那之前李健就是搞不明白四叔为什么这么倔，直到有一次啊，四叔知道李健的媳妇儿怀孕了，就从农村带了只老母鸡和一些土鸡蛋前来探望，李健呢就去火车站接他，结果四叔一看到他就哭了。 哦， 李健就说了，我四叔再难的时候他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就那一次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四叔哭了。他再一细细的打量，这才发现四叔的裤裆都湿了，裤脚呢也滴答着水儿。 嗯， 他什么也没说，带四叔回了家，给他找了裤子换，并问他四叔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才得知四叔啊从一年前开始就有了尿频、尿急、尿痛等等症状，这个尿意一来呢就憋不住，满世界的找厕所，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吧或者咳嗽一下，这尿就出来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呢尿道呢有烧灼感，晚上夜尿也多，经常还没走到茅房呢这裤子就已经湿了。 哦， 还尿滴沥，就像是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刚把这裤子提起来 这尿呢又滴滴答答出来了。所以他四叔啊就不愿意来城里住，说呢在乡下来尿了，我找一个草丛子我就解决了，我到了城里我不能马路边上尿啊，我得找厕所呀。 嗯， 怕总尿裤子给李健丢人。 哦， 就那一刻呢，李健就意识到四叔老了也病了，他就带四叔呢上医院去检查。检查下来大夫说前列腺没有问题，是尿路刺激症泌尿系统感染造成的，说老年人的肾功能啊减退了，出现泌尿系统的疾病很正常，请他们不要担心。于是呢就给开了一些头孢之类的抗菌素和胃喜康啊舍利婷之类的那些改善尿频尿急的啊那些个药物。那么在医院里看完了病了，他四叔呢非要回去。 嗯， 李健怎么留也留不住。他四叔就说等我病好了我一定搬过来。现在呢我老尿裤子在你家呢也不方便不是吗？那李健想了一想就同意了。 嗯 啊就耐心的等四叔病好了再搬城里来养老。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四叔怎么样了？ 四叔怎么样啊？李健这一等就等了3年。没有等到四叔要搬过来的好消息，却等到了四叔确诊为肾衰的噩耗。 肾衰了？ 对呀，那个血肌酐已经明显增高到600个单位，肾小球滤过率不足40，离这个尿毒症仅有一步之遥。 嗯， 那等他把四叔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的时候，四叔浑身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肿，并且吃不下饭啊，时不时的恶心呕吐，血压呢一直在150以上居高不下。看到这个场景啊，李健嚎啕大哭，四叔却在一直安慰他，跟他说你别难过，你看呢四叔现在至少是不尿裤子了。 嗯， 他岂止是不尿裤子，他是根本排不出来尿了。那么医院说现在治疗方案有2个，一个呢就是做透析，但透析只能替代肾脏的排泄功能，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维持治疗。那要根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肾移植，但是等肾源需要排队。 嗯， 而且这患者呢他有高血压病史，手术呢就肯定存在一定风险。在那一刻李健他才知道四叔患有高血压呀已经有30来年了。 嗯， 一直呢他也没说。 哦， 那么李健呢就跟医生商量，说在找到合适的肾源之前，先给四叔做透析。 嗯， 但这事儿呢被四叔给知道了，死活不愿意， 就是不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在县医院住院的时候就打听过了，他这种情况，一个月透析的费用，怎么的也得在28000左右。 嗯， 而换一个肾呢，要几十万。 哦，所以是怕李健花钱。 对，那么李健就哭着求他呀，就说四叔啊，是您把我拉扯大的，现在给我一个报答您的机会，行吗？但他四叔不愿意呀，他说我不能因为养了你，我就这么拖累你。现在你也成家了，我呢也没个老婆孩子，也算是无牵无挂，眼睛一闭呀，就全当睡着了吧。 嗯， 就这样，百般无奈之下，主治医生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实验，可以去试一试。就这样，李健呢就找到了我们。 哦， 说实话啊，当时听完李健他四叔的这些个事儿，我的这个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呐。我就说吧，这样啊，要不我们先试试，因为呢，这是临床试验，但我真的不能给你任何效果上的承诺，因为没有人做过。 嗯 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对肾衰谁知道做下来效果怎么样，没人做过，我无法承诺。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治疗方法，它对身体首先是没有伤害啊，就是甭管有效没效，首先它没伤害。 嗯， 这是纯生物疗法。那换句话就是说，即便你做了效果没有，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你的身体不会因为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给做坏了，不会有这个。李健就说了，我明白。后来呢，他就把四叔啊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就用生物场治疗仪给他四叔治疗了一次，就发现他四叔的血压下降了。 嗯，血压下降了。 血压下降了。这个结果无疑就是给我们医患很大的信心。诶，就是说管用啊，对不对？ 嗯，没错。 那么连续治疗了之后，患者的这个血压终于是稳定了下来。 嗯， 而且他四叔说，头不再眩晕，也不再恶心呕吐。每天呢能吃下一小碗白粥。 哦，血压稳定了。 血压稳 定。肾脏呢？ 那么随着这个治疗啊不断的进行啊，肾脏的各项指标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平稳。 嗯， 之前呢他那个腿呀，你一摁一个坑，那坑吧半天他都回不上来。诶，后来发现慢慢的下肢水肿开始消退。 嗯， 连续治疗了之后，奇怪了，啊，这个患者实现了自主排尿， 哦， 而且水肿消失了。就是这个结果吧，当时不光是患者本人了，连医院也觉得不可思议啊。啊，其实咱们总是说这个肺呀，是焦脏，特别的脆弱，但是对中老年人来说，肾更加金贵。 为什么呢？ 因为人呐，他到40岁以后，这个肾功能他就开始减退了。 嗯， 而很多中老年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出现了老慢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多种慢性病。那你慢性病来了以后，你就免不了吃药，这个呢是叫长期吃药。 嗯， 你说血压血糖的，你是不是得每天都吃啊？你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个药物你吃进去之后，得靠咱们的肾脏来代谢排出。那这样呢， 就会对咱们的肾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临床上我曾经就看到过一个一体多病最终是死于尿毒症的患者，看到过他的肾脏的解剖，发现这个病人的整个肾脏都萎缩了啊，发黑了不说，肾盂、肾周围血管还有输尿管里全是堵的各种颗粒结晶 哦， 那个肾就像是一个垃圾袋啊，大家知道这些个颗粒结晶是什么吗？ 是什么呀？ 全都是那些没有代谢出去的药毒 哦 啊，就这样的一个肾，它要是不衰竭，那才叫怪了。 这都是长期吃药 啊， 长期吃这些带有副作用的药啊，惹出的祸啊。 是，那么再加上咱们说啊，你看看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糖尿病啊，这个动脉硬化这些个病，哪一个它不会累积到肾呢？上次说到有一个数据，十个高血压，其中两个就占了20%的人有肾病 哦， 而糖尿病患者里1/4是死于尿毒症。那刚才李健他的四叔，他其实啊，这个肾呢早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他高血压很多年了，造成了肾功能的减退，出现泌尿系统感染。所以我就说呢，咱们中老年人的肾金贵呀。肾病真的是很常见的，所以我这么急切的就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你看，当我们用全新的生物疗法以后，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出来的脉冲能够畅通血液循环，释放出来的高地磁能够净化血液，使咱们血管软化，血管软化的势必这个血压它就下来了。那么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出来的高地磁能够修复咱们的肾脏细胞，而且呢能把肾脏里的毒素给它排出体外。最后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出来的纳米远红外线，它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像我们有些同志有尿路感染的、尿刺激症的、尿频的、尿急的、尿滴粒的，都给你一并的就解决了。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啊，就是好些个病同时有好转。因为生物场释放的脉冲也好，高地磁也好，纳米远红外线也好，它直接作用的是咱们人的细胞，所以呢它就不存在药物吸收、药物代谢的问题。那这样就让咱们的肾脏充分的得到了休息。你要是药物治疗的话，这个药虽然一方面治肾，但药物同样还会加重肾的负担。因此你用药物来治疗肾病，它不太好治，而生物场治疗仪这种方法它最适合肾病。 没错 啊，所以明明可以很简单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不希望再有谁啊到了肾衰尿毒症这种地步了才来着急花钱不说，你还受罪，到时候你的家人子女有多少眼泪来为你流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早日改变一种治疗习惯，就像巴马村的长寿老人一样，耳聪目明的，步履轻盈的，而且是无病无灾的，咱们活过百岁，那该多好啊。 没错，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治疗费用来参与免费治疗的朋友，在节目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冬病夏治啊，这大伙儿都听说过。有些疾病呢，它适合在夏季治疗，夏季治疗呢会收到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当然，这冬病夏治它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哦。 有些人他适合冬病夏治，有些人呢则不适宜。那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儿好好的讲讲这个冬病夏治。 说到冬病夏治，那就得区分开，什么是冬病呢？ 冬病啊，它就是某一些容易在冬季发作，或者是在冬季这个病容易加重的虚弱型的一些疾病。 哦， 打个比方说，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的感冒，慢性的胃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腿疼，冻疮，手脚发凉，女同志的宫寒，老年人胃寒症，以及脾胃虚寒等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一般呢病程时间比较长，也不容易根治。那么冬季发病，它除了冬季寒冷的这个外因之外，患者自身的阳气不足也是主要的内因。 哦， 同时呢，这类疾病啊，它久治不愈，它耗伤人体的阳气，所以呢，就会导致咱们的阳气更加的亏损，然后呢，形成恶性的循环。阳气不足就是这类疾病的一个核心的病机。 哦，那又什么是夏治呢？ 夏治啊，它在中医养生理论当中，夏季阳气它是盛于外了，还要顺应中医的春夏养阳的特点。我们中医提倡冬病夏治，理论的依据呢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利用夏季人体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治疗某一些恶性的疾病，从而呢就达到标本兼治的作用。所以说呢，夏天呢，它赐给了咱们排除寒气的一个自然疗法。人体的阳气在冬天呢，要避藏，要减弱。就像生的这个火炉子，到了晚上呢，就得封火。所以人的阳气呢，在冬季是一年当中最弱的。而冬病患者本身的体质，它就偏于虚寒。再加上冬天环境也是寒冰一片，两寒夹击，再到了盛夏，人体的阳气就会达到一年当中的高点。外界呢它是暑热交阳，自己身体里边呢是阳气正盛，那这个时候躲在体内的寒邪痰湿，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病根，是最最容易被赶出来的。 哦，那徐主任，什么样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 那对于这个慢性疾病啊，一般来说夏天治疗呢都会好于冬季。 哦， 尤其是这个风湿类的疾病，还有哮喘、免疫力低下、过敏性疾病等等，这些个病啊，根据中医的临床的经验，也总结了几个最适宜冬病夏治的疾病。 哪几个呢？ 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这头一个就是 肺系疾病。 肺系的疾病。 哎，对，就是跟肺有关的病啊。这就包括了哮喘，慢阻肺病，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咳嗽，体虚反复感冒等等。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调查，像这个哮喘，冬病夏治，治愈率比较高。肺系疾病呢，主要的病机呢是人的肺气不足，胃外不固所致。所以呢，要治好这个哮喘呢，应该在夏季的阳气最旺，人体的气血经络舒畅，皮肤的腠理宣泄时抓紧治疗。最大限度的咱们驱风去寒，让人体呀备足阳气。这个时候到了冬季了，我们才不容易被这个寒邪所伤。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啊，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您说啊。 对，我想问你2个问题 啊。 第一个呢，我就是想参加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那个体验 啊。生物场治疗仪的治疗， 我这个身体能不能能不能行 啊？您说说看，您什么病 啊？对，我有那个就是冠心病。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心没劲儿了，完了就突完了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心绞会疼，就是胸前疼痛。 胸前疼痛。 完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血压哈，就是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是这样。高的时候吧就167。那个低的时候有钱也是90多。50多60多这样啊。 您这个高血压。 血压 您这高血压多少年了？ 呀，这个我就是最近1-2年才知道 啊， 就是不知道也没看过， 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啊？ 对。 那你吃不吃药呢？ 我就是要是高的厉害的时候，我就是用点药。 那要是不高的时候呢？ 啊，那我就不吃了。 您这个吃药就是给吃错了。高血压一旦您查出来，大夫确诊您要用药的话，你没有找到更多的更好的方法之前，没有别的治疗方案，那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降压药。如果像您现在这么个吃，您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要不了多久就导致动脉硬化。您再说说您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病？ 我再有就是腰腿疼。 腰腿疼。 这一阵子吧，就有1年来的了，腰腿疼。完了这颈椎时间。颈椎病就时间比较长一些，别的还就没别的啥，还都挺好。 腰腿疼有没有红肿啊？ 啊，现在不肿， 啊， 不红不肿。 之前有过红肿吗？膝关节什么的？ 啊，对，有前对膝关节就骨棱盖那个肿过。 您现在这个问题呢， 我听下来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那我再问问，舌苔什么颜色？ 我这个舌苔呢，我看过，就是有点白吧，有点白色。 白是比较厚的还是比较薄的那种白呀？ 啊，薄的不厚，现在。 啊，薄的，嘴里是干的还是不干的？潮湿的。 干的。 是薄白的那种干苔是吧？薄白干苔，从这个舌苔呀、啊，咱们上来说，啊，你比较气虚啊，气不足啊，气虚。那么气虚在我们中医上讲，啊，就是风啊，哎，风进入到肺里了，邪气伤肺了，啊，平时怕冷怕热呀？ 怕冷。 比较怕冷，那就是。这个舌苔就是阳虚不能化精上润啊，肺之气精两伤啊。所以您看看您这个病症，关节病再加心脏病，如果说风湿，你有风寒湿的话，那么再引发风心病，再加上血压又高啊，血压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属于什么呢？血管血脉不通了，有闭阻，血管不通啊，血脉淤堵啊，那么心血管病它会严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关节这些经络的这个闭阻，那么导致关节疼痛，不通则痛。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所以你今天咨询我呢，生物场的治疗仪能不能够用？你完全可以用，因为你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它能够释放出负离子，那么能够让你身边周围的空气当中围绕着负氧离子，它就能够解决你胸闷气短的问题。而且生物场治疗仪呢，你用的过程当中，它能释放出脉冲，能打通你闭阻的血管，你闭阻的血管通了，心脏供血供氧供得上，你的经络的淤堵如果说畅通了，那您的关节这里头的软骨细胞啊得到修复，你的血液循环畅通，那么通了以后，你的关节这儿的疼痛感通则不痛，对不对？ 我明白了。 对呀、啊、所以呢您只需要什么呢？把1000元的卡领上啊，如果说咱们坚持做的话，也能像巴马的那些老人一样啊，他们都长寿，咱也长寿，活过100岁呀、啊，对不对？ 啊，哎呀妈，太好了，你讲的太好了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您排不上号，那您可以呢吃点中药，我也给你开一个。你想吃呢，让我们大夫号一号脉，看一看这个药物啊，对您这个病症的整体的治疗是不是我开的比较吻合啊？ 好。 我给你开一个就是桂枝10克，龙骨20克，龙骨得先煎，牡蛎20克，它也得先煎，天麻10克，钩藤20克，石决明15克，川牛膝15克，杜仲15克，桑寄生15克，葛根20克，羌活20克，防风10克，还有炙甘草15克，给你开10天的药啊，像这个桂枝啊，我给你温补心阳，龙骨牡蛎呢，给你安神宣悸，天麻钩藤石决明这些个药呢，平肝潜阳息风啊，能够稳定血压啊，川牛膝杜仲桑寄生给你调肝调肾，因为肝肾不好，血压势必有问题，而且肝主筋，肾主骨，肝肾调了，骨病也会相应的好转。还有羌活啊，防风给你祛风除湿，炙甘草呢给你补一下心气，就你刚才说的病我都给你开在里头了，只需要大夫号一号脉，吻合就可以吃。 太谢谢你了 啊，不用谢， 你费心了啊，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啊， 谢谢谢谢啊。 哎，好嘞，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哎，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1-800-10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 你好，徐主任，你好。 请讲，有什么问题啊？ 我吧是风湿，风湿吧，我渐渐听你讲课，因为你对吧老百姓各方面，尤其对我的风湿吧各方面，我听了比较那个实在的。我就听你讲课，讲课果然那天说免费做10天，我就报名了。 赶紧报名 赶紧报名，报名之后我就开始做，做我的腰部更好了，腿吧腿有右腿痛，膝盖痛，痛完之后赶紧你走到我家吧，离舍利塔近这个舍利塔走圈，就感觉我每天嘛走30圈吧膝盖就不行，这回能走15圈。 哎呦， 我说这对我吧确实能起到挺大的作用。我徐主任研究这个生物理疗仪吧确实对我就起到很大作用，我就坚持一直在做， 觉得管用了 对。 那我问一下，那您之前这个腰疼腿疼是确诊的风湿还是没确诊的，还是您 确诊了？葛一大确诊了， 确诊了是风湿性关节炎 啊。对对对对 风湿性，那就是说风寒湿进入体内造成你的骨关节这里呢不通，它则痛。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确诊的 那您这个风湿性关节得了多少年了？ 6-7年了。 6-7年， 平时吧也吃药，但是都没降好。 那我再问问您呢，咱们一般说了，中医上讲呢，肝主筋，肾主骨，凡是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呢，肝肾的功能都比较弱啊。那要是肝肾有问题的话，您小便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 您血压情况呢？ 现在我血压吧达到那个100，今早我自己量的是不到140。 不到 135，95。 95的135，低压高了点了，还可以再下来还可以再下来。咱这台生物场治疗仪啊，针对这个血压的这个治疗也是相当好的啊。因为你现在关键的你做的是骨病，风湿骨病，那么它这个穴位不同。如果说您是针对血压的话，你再去做血压的话，一般在做之前跟做之后，它的差别在10-20毫米汞柱，就是下来可以下这么多。您这个低压偏高低压偏高呢，说明您还有动脉硬化。那么腰这个地方呢，咱们中医上讲啊，有一个穴位叫腰背委中穴你如果说做腰腿的话，一般就是委中穴是吧？喂。 对，我听着，徐主任 听着呢是吧？做委中穴那主机呢就搁在腰部你做了以后，本身的生物场治疗仪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感觉到那个主机它是比较热，是不是啊？ 对， 它是。 我现在吧，我现在开最大的，最大的我试一下，我能接受的了。 能接，只要以你能接受就行。它有释放出远红外和脉冲。那么它有镇静止疼消炎的作用，所以就像您说，你头一回坐下来你就觉得这轻松了不少第二回比第一回更好，第三回比之前更加好，继续坐的这个情况下，咱这个疼痛完全可以消失，而且呢它能起到舒筋活血的这个效果。你腰部啊肌肉啊韧带也放松了，风寒湿毒呢也被赶出去了，你的腰部它就会灵活，膝关节它也灵活。 对对对对，我自己亲身体验，这治疗仪确实对我确实挺有作用，很大的。 对你作用很大。 对，院长吧也给咱做实验了，比如说一杯水呀，到一个倒油啥，各方两样确实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这个 全国其他地方的朋友做完了，就跟那个的院长说：“这台仪器我拿走啊。”院长说。您拿走了，其他来做的人拿啥治呢？ 对对对，哎呀，你这大爱呀，徐主任，我表示给你鞠个躬。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咱都是老同志了，咱呢老同志见了面，现在不问了吃了吗？就问 身体好吗？最近身体好吗？是不是？ 对， 啊，不光你的腰腿好，您这个血压，您哪儿不得劲，你坐哪儿的话，血压也很平稳。这样子咱们这个健康长寿啊，咱就有了一个基础了，对不对？你光说健康长寿，咱一身上这些个病，你不把这些个病治好了，怎么谈得到健康长寿啊？ 对对，感谢徐主任，感谢徐主任对王老师带来的心， 不用谢，不用谢， 这方面对我， 不用谢，不用谢， 感到身体感到很大的健康， 很大的健康。 谢谢徐主任，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再见，谢谢徐主任。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姓潘，60，我是2017年哈，3月份啊，那时候当时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哈，我都觉得浑身好像可不舒服了。完了我就去上中西医院做了 B 超，那个时候说给我检查，说我左肾囊肿哈，重度脂肪肝，还有胆囊息肉，所以说我就特别重视我这些病，我觉得用了觉得真挺好。我也离不开他了哈，我又上医院做个 B 超，做个 B 超完了以后，左肾囊肿没有了，重度脂肪肝变轻了，胆囊息肉没怎么长，啊，我也挺满足的。从那么以后，我就坚信不疑的来做机子哈，一天不落的，嗯。我是2017年2月7号，去上威海市中西医院做的 B 超检查，当时是我浑身真不舒服，干活也不愿意干。后来我的家人领我陪我去做检查以后，发现我哈重度脂肪肝，左肾囊肿。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真不高兴。但是呢，通过别人介绍，做治疗仪，做了以后呢，我又去上中西医院做了复查哈，结果复查呢，出乎我的意料是，左肾囊肿没有了，重度脂肪肝变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非常高兴。我做这个治疗仪没白做，所以说呢，我还现在坚持天天来做，减轻我身体的各方面的痛苦。我这头啊，在找真疼的。头疼一疼什么症状呢？就这么跳疼哈，哎，一疼时候就是手就这么游游，有时候半夜疼我这么也游，哎，通过做治疗仪就到现在是1年多了吧哈，我这头不疼了，我再找更年期也挺厉害，就是半夜也是睡觉就出汗，呼啦就出汗就醒了，醒了赶紧就把个被褥一掀。哎，这个毛病也好老些，嗯，嗯，我通过做这个机子哈，做了时候，我这个病程好转以后哈，这个机子确实对我们全家受益匪浅哈，真挺好，我得感谢这个机子，就真的属于我们，好像是我们家庭医生一样，随时随到啊。 我名字叫周清华，我今年88岁了。嗯，我来的这块人就是偶然的，来做这治疗仪，我做了3年多了。我以前呢，就是有心脏病，类风湿、梗椎，我这病挺多的，高血压。我现在这个做了之后呢，我现在那血压也不高了，我血压就是以前是170-180，有时候85，我做了这个以后呢，我这个血压呢现在是150-180，梗椎呢也见好，我这个脚腿麻，